天找到新发现，让疾风吹呀吹，尽管给我两考验，小意点放心洒，早已决心向着前。 我想男人的好，只有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其实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都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今天的心把世界走遍，你就是晴天，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英奇。中国医疗队将联手柬埔寨卫生部开展爱心旅行，2018年起，柬埔寨患有心脏病的儿童将获免费治疗，未来3年内，中方将医治至少100名柬埔寨儿童。我国石家庄坪山建世界最长玻璃桥，厚度达4厘米，承受能力极强，可供500人同时通过。建成后，游客们可以通过玻璃清楚地看到脚下的深涧。时任意大利外交部部长的珍蒂洛尼临危受命组建过渡政府，并决定于2018年5月举行大选，产生新一届政府。近日又有消息称，大选或将提前至明年3月举行。菲律宾旅游部长近日接受采访称，2017年中国赴菲律宾游客将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0%。同时，菲律宾已新开通不少从中国前往马尼拉、克拉克、长滩岛、巴拉望等地的包机航线。由北京市工商局推出的北京消费投诉 APP 已正式上线运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消费者通过 APP 投诉的信息，相关单位会第一时间响应。此外， APP 还提供了消费阅历、消费导航、消费知识等多个特色服务功能。北京市在年底前将有2000家机关单位垃圾强制分类，每区至少一个街道参与试点。明年预计还会有92所高校加入垃圾强制分类队伍。贺岁档常客成龙今年有新作奉献，由成龙监制主演的贺岁大片《机器之血》将于12月22号公映。成龙表示，在《机器之血》中上演肉与铁的对抗，打得非常艰苦。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或我也会变心，慨叹怎么会苟下，终要分。狂风吹得起劲朗，日也要被蔽隐，泛起一片迷茫尘埃滚，掠走心里一切美梦，带去那欢欣，带去我的爱，只是独留恨。 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英奇。今天是12月18号，星期一，新的一周新气象，我们来看看今天到底是什么气象呢？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6度，最高气温6度左右，西北风3到4级，天气晴朗，空气质量良。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6度到4度，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4度左右。接下来是北京各区的天气：朝阳-7度到5度，大兴-7度到7度，丰台-6度到6度，海淀-6度到7度。相信很多听友一早出门，除了把自己捂严实了，很多人应该也给自己贴了不少的暖宝宝。但是贴暖宝宝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哦，暖宝宝不要直接贴在皮肤上，晚上睡觉时呢也不宜使用，防止低温烫伤。小孩和老人呢更不能使用暖宝宝贴，成人使用时呢一定要严格遵守说明书操作。在平时呢，我们都被车水马龙熙攘的人群吵吵的够烦的了，想找个地方静心都难，该找个地方偷会儿懒，享受那安静而不被打扰的世界了。距离北京市坐车1到2个小时就能到的香山公园建心斋就是个很好的静心地儿。 我真是没想到香山公园还藏着这么有江南风情的园林，建心斋不在香山登山的主要道路上，所以游客很少。在这里呢，静静地待着特别好，亭子中间的水池很有江南水亭的情调。 香山公园门票在5元左右，有时间快来享受这里独有的静谧吧。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九六九报天气，关心天气更关心你，传递最新玩乐美食活动信息，一站式解决周末假期去哪玩的宇宙难题。欢迎各大旅游局或景区与我们联系，节目资源互换及合作，请拨打0105175-2200。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待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我间中饮醉酒，很喜欢自由，常犯错，爱说谎，但总会内疚。遇过很多的损友，学到贪新厌旧，亦欠过很多女人。怕结婚只会守三分钟诺言，曾话过要戒烟，但讲了就算。梦遇想丢低很远，但对翻工厌倦，至少不会打算。但是仍唯独你爱我这废人，出错你都肯去忍。然而谁亦早知不会合衬，偏偏你愿意等。为何还喜欢我？我这种无赖，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踩，口碑有多坏，但你亦永远不见怪。何必跟我这种无赖，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但是你死都不变心，跟我笑着挨，就算坏我也不忍心偷偷作怪。有根的野草飘忽的命途，谁像你当我好，什么也做到。旧爱数足一匹布，在这刻写句号，只想跟你终老。在地球唯独你爱我这废人，出错你都肯去忍。然而谁亦早知不会合衬，偏偏你愿意等。为何还喜欢我这种无赖，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踩，口碑有多坏，但你亦永远不见怪。何必跟我这种无赖，大半生还是很失败。但是你死都不变心，跟我笑着挨，就算坏我也不忍心。还喜欢我这种无赖，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踩，口碑有多坏，但你亦永远不见怪。何必跟我这种无赖，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但是你死都不变心，跟我拼命挨，换转别个也不忍心偷偷作怪。 今天九六九，我是爱你 DJ 云奇，欢迎收听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首新歌，来自陈明的。大概听陈明歌的人还停留在《快乐老家》《等你爱我》这些歌吧。他的歌声和作品呢，绝对是无数70、80后歌迷的青春记忆。很久没有消息的陈明老师呢，最近推出了新歌《此生无憾》。 歌曲是对人生的感叹，也是陈明对自己的期许。在他看来呢，人生短短几十年，能够活在当下，释怀过去的遗憾，勇敢迎接未知的挑战，过得此生无憾，这也是他想通过这首音乐作品想表达的态度。 眼前奔腾的河流，所有人都是水手，只有海能让你自由。远处诺亚的方舟，溺水的人才拥有，别轻易低下了头。人群中那对情侣在回首，未来日子有些愧疚，含着泪唱着我的那首歌，此刻怎能不动容。我此生不恨空着手，是什么让我们如此念旧，我一路追赶泪流。想起心酸的时候，你给我的那一句问候， 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 谓的香格里拉，其实呢是指以香格里拉县为中心的迪庆藏族自治州，这是一片世间少有的完美保留自然生态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净土。就像消失的地平线里描述的一样，一个永恒和平宁静的之地。这里有四面雪山环绕的草原，阳光灿烂，空气清新，有高深莫测的活佛，神圣静谧的湖水，金碧辉煌的寺庙和淳朴善良的康巴藏族。这里的一切都如人们梦想中的伊甸园一样，这个远在东方崇山峻岭的宁祥之地，也是最接近天堂的理想净土，一如梦想中的伊甸园。独克宗是藏语的发音，意为月光城和建在石头上的城堡。独克宗古城依山而建，路面的旧地势铺筑石板，自然起伏。至今，石板路上甚至还能看出马蹄的印记，这也是岁月久远的马帮留下的信物。古城的建筑布局犹如八瓣的莲花，中心是月光广场，古朴的藏式木屋一栋接一栋环绕在四周，当地的老百姓可以在这里平静地生活。拉萨或许是一场遥不可及的梦，但松赞林寺却是势在必行。阳光下的松赞林寺，犹如沐浴在圣光下的小布达拉宫，加上虔诚的僧侣和飘飞的五彩经幡，敬畏之感油然而生。松赞林寺是云南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一入景区就能感到浓厚的宗教信仰。寺庙在文化的传承上也非常的完整且权威。拉姆央措湖是松赞林寺外的一个放生湖，环湖呢有浅道，可以拍到松赞林寺的倒影。拉姆央措湖湖面不大，但在藏区的名声很大，景色秀美异常，湖中四季都有各种的水鸟声息，在天气晴朗时，水清如镜，湖山相映。石卡雪山虽然称为雪山，其实观景四时不同，可以归纳为一句话：春看绿草，夏看花，秋观秋色，冬观雪。春季顶峰的积雪依然皑皑，但山脚下已是春色的满园，碧绿的草甸上牛羊成群，炊烟袅袅，一片和谐的田园风光。而冬季整个石卡雪山则是一片白雪皑皑，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格外的神圣。去一次香格里拉，天然纯净的风景会让你流连忘返，原始质朴的藏民会让你念念不忘。香格里拉也如同一首轻音乐，虽然没有歌词，但曲调悠扬，有韵味。969旅行者，我是泽林。旅行的意义就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如果你有独家的旅游资源想要和我们合作，可以拨打电话010-5175-2200。旅行从来都是一种分享，969旅行者，我们一直在路上。

今天九六九高校传播平台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他们被誉为国内第一和声组合。2002年，一曲家喻户晓的《阿里郎》让他们在内地歌坛异军突起，代表作《兰花指》更成为浪漫情歌的全新坐标。 伤心依旧，你的兰花指。 自出道以来，阿里郎连续三年受邀参加央视春晚，并荣获多项音乐大奖。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内地第一和声组合阿里郎，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九六九直约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爱乐 DJ 银奇，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早安听北京。新的一周分享好歌，对于喜欢听怀旧音乐的听友们呢，可能对张艺兴的名字不熟悉，但如果提到《刘海砍樵》这首歌，想必没有人不知道的。有着可爱帅气外表、偶像实力及一身的歌手张艺兴，在近期的天籁之战中呢，完美演绎了《刘海砍樵》这首歌，颜值加才华的双暴击，想必已经撩到了无数迷妹的少女心。这首歌呢来之不易，它是在24小时内负责作词、作曲、编曲、制作，还要编舞练舞，把这首戏曲味道浓郁的民歌进行了大改造，而且把民族乐器唢呐和嘻哈的节奏完美结合。而视频里的舞蹈部分呢，编曲的舞步都配合得很精准。一开始呢，觉得这首歌有点意思，但是后来发现这首歌是越听越有意思，一起来听一下吧。 我大前你是我的七楼，这是场奇妙的相遇。我大前那么的美丽，就好像天上的织女。为了爱而够让自己失去。 边默默一直看着你，突然间听不见我扭动，你却出现在我身边。忽然间你是我的七楼，我只是场奇妙的相遇。我忽然间那么的美丽，我就好像天上的织女。我没有想忘记，反而更清晰，执着为了爱，然后让自己适应，没有想逃避，激发我的勇气，执着为了爱，直到这不可思议。它不是一般的原味，可是我却想它爱它每天。那么不说迷离，那么不可思议，但我决定它是唯一。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林奇。最近的北京呢，迟迟没有下雪的意思，但是我们可以听听有气氛的音乐来预热一下。你知道几首关于雪的歌呢？在我的印象里，周传雄的《寂寞沙洲冷》，范晓萱的《雪人》，还有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这些都算是比较有雪天气氛的歌。但是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是一首比较冷门的歌，但它呢，也是你熟悉的歌手王菲，《雪中莲》。 Thank you.

每当想抱怨的时候，都可以默念话糙理不糙的六个字，要么狠要么忍。与其期期爱爱心有不甘，不如换个视角看待周遭。没有完美的工作，但我们可以通过日拱一卒让境遇一天天变好。当你能做到不抱怨之后，需要提醒自己尽量别被周围爱抱怨的人影响。如果做不到，远离他们就是了，因为我们改变不了其他人。今年九九，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在职场中呢，资历不等于经验，经历过、总结过、改进过，才是走向成熟的开始。尽早把坑都填平了，才会更快迎来一马平川的时刻。 九精英有话说， 所以这个呢，怎么让团队的协作呢，更加的有效？那这个也是其实一个挑战。但是整个总体来说，我觉得艰辛，但是是很快乐的一件事。 所以我始终给很多人讲，我说如果你有一种想法，你得赶快行动，否则的话，想法将永远是想法。 我总是感到我们这个时代，专家很多，但是更需要有跨界的情怀，真正是能够把不同的知识领域紧密地联合在一起。 今天九九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首先我说一下什么是经典。经典这个词现在应用很广泛了，比如说经典音乐、经典作品、经典电影，还有一些经典的书籍。我认为经得起时间推敲的、被大众所认知的，就是一个经典。

九六九公益主张，九六九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了？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 音。往事不要再提，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撑过人山人海。 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 总有一句歌词说中你的心事，总有一首歌曲唱进你的心扉。 经典九六九，好歌推荐。 星光灿烂， 他是中国好歌曲史上最大牌的学员，他是蒙面唱将猜猜猜中帅气忧郁、唱功深厚的蓝瘦的海盗很香菇，他是早在1995年便以星光灿烂获得罗马尼亚第八届金鹿杯国际流行音乐节个人演唱第一名的超凡实力唱将，他是中国内地流行乐坛崛起的时期屈指可数的实力偶像兼并的创作歌手罗中旭。 听经典音乐就在 FM 969。大家好，我是罗中旭。 好的音乐，优质的音乐人值得我们去珍惜、守护与传播。为此，未完待续，罗中旭经典全记录1995至2017匠心收录罗中旭自1995年成名至今22年来音乐作品之精华，其中半数以上由其本人亲自创作，既囊括了充满国际化气质的获奖大作《星光灿烂》，也包含了网友热评 TOP3 的《伤情三部曲》《刺》《唱假声的男人》《如果你不再爱了》，而今天要推荐给你的这首罗中旭的歌曲《见与不见》。 你见我不见，我就在那里无声无息，不悲不喜。 见与不见这首歌应该是近几年当中我觉得自己最喜爱的一首歌，因为这首歌代表了一种境界，可以说抛弃城市的一些喧嚣，能够让自己真正有境界的，或者是说出淤泥而不染，或者是说让自己真正能够安静下来，沉淀下来，去考虑自己到底是要做什么，要做怎样的工作，喜欢怎样的生活。 这首歌曲在作曲上的极高格调，仅仅用一个钢琴声去搭衬一个沉静而温暖的男声，就完成了整首歌曲。 一切都再简单不过，却极尽了浪漫、雅致、怀旧与淡然的情怀，令人沉醉。 这首歌表达的是一种超脱、超然、幽静、寄远的一种作品、一种心态，所以我特别喜欢这样的表达，可以完完全全表达自己心声的一首歌曲。 《见与不见》这首歌的曲子，罗中旭完成于2001年的深秋，源于一段过往的情愫。在他没有灵感搁浅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发现仓央嘉措了一首诗，与这首曲子要表达的意境很贴切，就以这首词为歌词，自己谱曲进行创作，传达出世间难以洞悉的至深之爱。 见与不见，对，真正要做到这一点其实非常的难，但这种境界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去实现的，超然的境界，让自己知足而乐。 这里是经典969好歌推荐，我是主持人亚威，听到罗中旭《见与不见》。 你爱或不爱，爱就在那里，不宣不变，不曾不见，愿或更愿，我的手就在你手里，跟我不跟我，不生不弃，一直的来我怀里，一会儿让你住进我心里，当日然相伴，默然相爱，一直的来我怀里，一会儿让你住进我心里，依然积极欢喜。 剧烈震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乐音，心灵式的波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音乐，掏出我的乐音，放送你的音乐。精英优选，北京 FM 969，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12月23、24日，北京首创奥莱圣诞黑购不打烊，500万礼品大放送，全场一折起，夜间折上再八折，还送泰国游。北京首创奥莱，京港澳高速19出口。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纠结冬日周末去哪里？户外运动太冷，看电影不新鲜。祝中美术馆天天向上2017年度名师提名展要在12月10号下午3:30隆重开幕了，我们在祝中美术馆等你。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小二，上菜。 孙燕资本汤，刘德华鸡煲，千百汇白菜，您要哪个？ 有没有有特色又实惠、性价比又高的？ 有有有，经典969。 经典969，最专业的策划团队，最优秀的创意文案，最完美的声音表现，最精准的客户群体，为品牌传播强势助力。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他们被称为中国国民偶像，自出道以来，以青春洋溢的音乐风格得到了无数人的喜爱。2013年荣获环球旅游音乐榜年度最受欢迎新锐组合，阳光帅气的外表和深厚的演唱功底，让他们收获了一大批忠实歌迷。969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内地流行乐男子演唱组合0086男团。助力活动，您心灵距离，969直约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看见，只要你愿意走。 Let's get going. You're ready. Ooh, yeah, yeah. Get it up, get it up, get it up, get it up. Let's go. 梦里看见你是我的 Superman， 帅气的脸，眼睛和会放电，是苦是甜，你藏在我心里。 输了

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感情多真，飞越远感受越明显，不能见太伤恋，一见面就更烈烈，甜蜜是亲吻的瞬间。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用眼睛微笑，手心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恋，只想见就见，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浅尝一遍，闭上眼，情绪特别，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感情多真，飞越远感受越明显，不能见太伤眼，一见面就更迷恋，甜蜜是亲吻的瞬间，新鲜保留原味，浅尝一遍，闭上眼，情绪特别，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感情多真，飞越远感受越明显，不能见太想， FM 九六九，天天三幺五，我倡议，你承诺，企业诚信宣言，诚信从你我做起。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我是乐车帮联合创始人卢武波，我承诺。乐车帮 APP 联合全国48个城市、80大汽车品牌，精选4000多家 4S 店，提供软厂品质的汽车维修保养优惠服务。一键优惠预订 4S 店维修保养、加油、洗车、违章代缴、24小时救援等综合性养车服务。 我是蒙特泉酒业张智慧，我承诺蒙特泉每一滴酒均为纯粮酿造。全国200余家专卖店，每一家专卖店店主将为大家悉心服务。蒙特泉只做粮食酒，良心酒。 滚动的车轮滚动着年华，我再也不愿沉醉不能入睡，要继续还是要去面对，梦想在不在前方，黎明的曙光已微微照亮，我四散万劫鲜花在身旁，那是辽远星星的光亮，一转南方开，一转南方开，一转南方开，一转南方开，一转南方开，一转南方开，一转南方开，一转南方开， 九精英有话说。 我就计算每一个人他在这个世界上留存了多长时间啊，我发现了很多有60岁就去世的，50岁甚至有20岁10多岁就去世的，突然间我就明白了这个世界上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其实一切都是小事啊，然后我想到了自己还有理想，还有创业的项目要做，还有一帮兄弟跟着你一起在傻傻的在坚持，所以突然间豁然开朗了。自打那之后，我每遇到什么烦心事我都去墓地，去我觉得墓地是对我来说一个非常减好的减压的地方。 我觉得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最大的精神就是整个团队你是唯一不能倒的那个人，就是当大家都比较心灰意冷的时候，或者大家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你必须是站在整个团队当中把摇旗呐喊让大家继续努力的那个人。然后第二个就是老板永远没有辞职没有退休，这就是我的一个感悟。 我觉得不管是创业也好，还是在一家比较好的平台发展也好，就是首先自己要坚定自己的目标，确定好自己的目标之后，然后不放弃，中间遇到肯定是遇到挫折和困难，但是怎么样在挫折困难中不摇摆，坚定自己最终想要的那个东西，这个是最重要的。 今天99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把好的东西给留下来，一直流传下去，并且能够让大家所运用的。 比咱们出生早很久的古人和甲骨文，就是比如爱因斯坦，然后是居里夫人，还有孔子、爱迪生之类的，他们都会做出好多好多咱们都不知道的东西。 能够被记住的，然后能够被广泛传唱和被回忆起来的，也许是因为它的旋律，也许是因为它的歌词和它内在所代表的那一种内涵，让人永远不能忘怀的，我觉得这种是经典。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969就是爱经典。 想起你的微笑。 已经是上午11点了，有点累了吧？听听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哦。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